我同神嘅关系好好，都系会有试探嘅。因为圣经就系咁讲啊嘛，佢话耶稣系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嘅试探。几时被圣灵引到去旷野呢？就是啱啱洗完礼之后嘛，就是灵性最高峰的时候嘛，是最热心的时候嘛。在耶稣灵性最好的时候，都会遇到有引诱有试探的。所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是有一些的引诱试探出现的时候，首先不要怪自己先。有阵时候是真的你的问题来的， OK？ 是你让自己陷在一个试探的当中，但是亦都有阵时候就好像耶稣这样，是圣灵去引去带领耶稣去面对这些挑战。耶稣他面对的挑战，我们传统上面我们都知道是有魔鬼是对耶稣有三次的试探，我们都会看这三次的试探。在这三次的试探的里面，其实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的试探呢，可以说 是同一个的试探，是分开了两个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这个的魔鬼撒旦，我们不再花时间去讲这个的恶势力或者空中掌权这个势力，不要再问魔鬼撒旦是哪一个，我们即管就是知道是会有魔鬼，是会有这个的恶势力，是会有一些声音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去引诱我们，叫我们去犯罪的，这个就是撒旦。撒旦去引诱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他一开场白他都是讲着同一句的说话的。如果你看看这个的第三节，看看第五节，你就第六节你就知道了。他第一句的说话就是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这样做。第六节，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这样做。所以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挑战和第二次的试探呢，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神的儿子呢？你是不是，你的身份是哪一个呢？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或者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呢？其实是在这里去挑战他那个的 identity， 是耶稣他自己的身份。你是不是真的上帝的儿子来的？如果是的时候，你在旷野四十日没有吃过东西，肚饿了，是不是？你是神的儿子，你有能力的嘛，那你就行神迹咯，将那些地上的石头变成为面包充饥，因为神爱你，他不会想你饿死的嘛。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有这个行神迹的能力，那你就试一下啦，这样。所以呢，第一个的试探是什么呢？就是要耶稣他去证明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怎样证明啊？行神迹。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行神迹。Do it。不过呢，我们翻转头又要想一下，就是耶稣他要去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要证明给谁看呢？他是不是要证明给他自己看呢？照计就不需要了，是不是？他应该他自己知道了，是不是要证明给撒旦知道呢？其实都不需要的，因为撒旦比你和我更加知道他的身份。如果不需要去证明给自己看，也都不需要去证明给魔鬼撒旦看，那耶稣行神迹要证明给谁看呢？即是很无聊的，就是 是不需要的、哦。即是你说我们叫我们心水清去想下的时候 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就是将我们 的焦点呢就放在那个的物质上面，将那个的面包变成为一将个石头变成为面包去解决呢我们的人那个肉体上面的需要。没错，这个都是一方面呢那个 的方向。但是在这一度来讲，魔鬼的那个的试探就是说你去证明你自己就是神的儿子，透过行神迹。耶稣的回应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是靠神口里面的一切的说话。是什么意思？耶稣并不是说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活在世界上面，我们是不需要吃东西。 No， 千万不要解错经、啊、耶稣他并没有说我们不需要面包，我们不需要吃牛扒，我们是可以的。他只不过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地上面，我们不是单单靠食物，我们不是只是要去有了这个物质上面的供应，我们反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最需要的我们那个的供应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说话。即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他刚刚去受浸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即如果你有翻开圣经，之前已经是了，他刚刚他受浸的时候，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圣经有几熟啊，如果你可以翻开，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里面就这样说的，这个是上帝他自己说的，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有没有读过啊？神说什么？他说这是 This is my son， This is my son， 你是我的儿子来的。魔鬼的试探是什么？ Are you sure？ 你是神的儿子吗？ OK， 信哪一个呢？神就说你是我的儿子，魔鬼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他没说到你不是，他只是不过是 去令到你有一个怀疑而已。所以耶稣的回答就是说，到底我要信，我在地上我活着我要信什么呢？ 我是要信一些闲言闲语、啊、我信一些无聊的说话、啊、还是我是要相信圣经的说话，相信神的说话呢？啊、同样的，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ever 你有 去怀疑你自己的身份。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神，我们就是成为神他自己的儿女。有没有听过？你信耶稣你就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有没有你自己信了主之后，你洗礼之后，会有人时候有些声音去叫你去怀疑你自己的身份？你是基督徒来的嘛，神会不会保护你啊？你是基督徒来的嘛，即神会不会看着你啊，叫你饿死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在我们身边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说话的。我刚刚回教会的时候，我回到家吃饭，我就借饭祈祷啦，是不是？那时候只我一个信主，我全家六兄弟姐妹和我爸妈都未信主。吃饭的时候我就祈祷，我没出声的。咁啊，我爸就问做乜嘢啊？我话感谢天父。边个买送俾你食饭噶？我俾钱你食饭噶，你唔多谢我，你多谢嗰个天父，你都无聊嘅。即系当然佢讲埋啲，即系唔系讲无聊咁简单啦吓。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有阵时候，都有啲嘅声音要我哋去怀疑我哋自己系唔系属于神嘅呢一个嘅身份。要去知道的不是用神迹去证明，而是透过去相信神的说话。 在我牧会的过程当中试过很多次，我都希望神啊，你可不可以在这个时间你施行一个神迹。他这么后生，他这么后生就患了 cancer， 他家里很惨的，可不可以呢神你去医好他。他这个人他这么有心，他要去读神学，神为什么他会遇到一个这样的车祸？神啊，你可不可以去帮助他？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希望呢，就是神啊，你在这个时间呢你行一个神迹去证明你就是那个真正的神。有时候我都会这样的。耶稣说我们不是要靠神迹，我们要靠圣经的说话。当耶稣说我要靠圣经的说话的时候，撒旦就第二次的去试探，就去用神的话语去试探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第五节叫他去到这个圣城，去到站的殿顶，他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跳下去吧，因为你所相信的圣经的说话是这样讲的嘛。他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嘛。你这么信神的话 prove it， 其实一样的嘛，是不是又是要他去证明神的话语是真的可信的吗？是真实的吗？他是引用了诗篇第91篇11节和12节的经文。不过魔鬼他只是抽了这一两节的经文里面的部分的内容，是没有讲完那段的经文的全部的意思的。如果 你看着这个的马太福音第四章那句的说话，我去读给你听呢，这个的诗篇91篇第11至12节那句的说话，那个原文是这样的，他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所call的留了哪一句呢？有没有听到啊？这些好像即系两幅画咧，你揾出嗰啲嘅即系唔同嘅地方出嚟。佢冇讲到就系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喺圣经诗篇里边所讲到成章91篇，系讲到上帝嘅保护、上帝嘅帮助、神佢自己嘅同在，系上帝喺你每日嘅行。每日的生活当中，有时候那个道路就是指到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讲道路，你走路的时候，你走紧的时候，那个石头是不会击亲你的，是代表上帝的保护，他的引导。但是这一度在马太福音，魔鬼撒旦他带他去到这个圣殿的殿顶，叫他跳下去，这个明显就是去试探上帝。你在诗篇里面不是叫我们自己自杀，不是叫我们自残的嘛，不是叫我们去自己去制造这个的危险的嘛，而是说神的同在、神的平安是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成为我们的保护。但是现在他去到这个殿顶里面，就叫耶稣他自己制造一个的危机，然后去证明神他自己的说话是对的。不是要去这样去扭曲神他自己的说话。有时候我们说 OK， 我们要经常说我们要灵修，我们要读圣经，好好去读神的说话，其实真的要好好读神的说话。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断章取义，或者我们不是很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去怀疑神的说话是真定假。其实第一个的试探，第一个对人类的试探就是这样。如果翻开第创世纪第三章，那个的魔鬼对那个女人 所讲的说话同埋佢而家同耶稣所讲的说话呢是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神佢吩咐，如果我哋可以翻开即系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嘅话，一开始嘅时候，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嘅玩物更加狡猾。咁蛇咧就对女人说，佢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这个呢是令到个女人呢去 doubt 去怀疑神的说话。但是个女人是心水好清的，女人对蛇说，她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蛇的或者是魔鬼的诱惑，他并没有告诉我们神的说话是错的，他只不过是令到我们去怀疑我们所读的圣经是不是就是这样呢。我们看很多一些现代的电影，有很多的不同的学说，或者是一些不信主的基督徒的挑战，岂不是这样吗？圣经真的这样讲？神真的这样吗？我们去看基督教伦理，同性恋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我们翻开圣经就是见到，神呢是去厌恶这个行为，不是厌恶那个人，是厌恶这个行为。 OK， 但是支持同性恋的基督徒翻开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不是这样解的，有另外一些解释的。我们翻开我们的婚姻，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都是一些基督教伦理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婚姻人人都应该尊重，但是曾几何时我们都会有一些的去质疑，就是神真的这样吗？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 在基督教伦理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处理的方式，但是我们有没有有时候都会好像魔鬼这一种的试探一样，去让我们去怀疑我所读的神的话是不正确的呢？耶稣的回应就是说，你不要试探神，你不要去给我去质疑我自己的身份，你不要去质疑我对上帝的那种的信靠。我们只能够去做一样东西，就是我要相信神的话语是真确的，我要去相信神他自己的心意是真确的。当我们回到去圣经的话语，有一些经文让我们感到怀疑的时候，我们求圣灵他开我们的心窍，给我们真正明白他自己的心意。第三个试探，第三个试探不再去试探神他自己的身份了，用了两次叫耶稣去怀疑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之后，第三个的试探就是将带耶稣去到一个的高山，将万国的所有的所谓的荣华富贵就给耶稣去看，然后那个试探就是说，你拜我 worship me， 然后我就将这个世界就赏赐了给你。我们从耶稣的回应再去看回这个是一个什么试探。耶稣的回应就是说，我只是去敬拜一个，而那个不是你，那个是上帝。我只是敬拜上帝，我是单单敬拜他。魔鬼的试探就是叫耶稣他去选择 到底你在地上面去生活的时候，你要听哪一个人的说话？敬拜嘛，崇拜嘛。你是要听魔鬼撒旦那支笛，还是你是要去听神的说话？你如果你是听魔鬼的话，就是你敬拜我，我会将你所需要的好处我会给你。这个是不是做到呢？我们不知道的。 OK， 到底这个世界是不是属于魔鬼撒旦呢？这个我相信你心里有数。即是你 当我看这个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的感觉就是，哇，即是魔鬼，你凭什么去讲这句的说话呢？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属于你的呢？但是当魔鬼他说，你如果你拜，你敬拜我，你崇拜我，你听我的时候呢，我就会将这些东西给你。但是魔鬼可以给你什么呢？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属于魔鬼的呢？你是不是看自己看得太过有权柄呢？但是是有人信的，是会有很多人信的。那个试探就是去挑战我们的心，我们是觉得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所以耶稣他说，你我们只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只是侍奉一个，那个呢就是上帝。这个试探是挑战耶稣他在地上的那个的侍奉的工作。耶稣他在地上他唯一的一个的工作的目的，他唯一的工作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将人从罪里面去拯救出来。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讲的，耶稣的名字就是将人从罪里面去拯救出来。就是说我在地上面，我的使命我就是要将人从罪里面去拯救出来。现在魔鬼你这个 counter offer 就是告诉我，你就可以去得到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这个 agenda， 即是你这样东西和我自己本身我要做的我的使命根本是两样东西来的。如果我剔了你这个 offer， 是不是就我翘埋手不用做呢？所以耶稣他说，我只是去选择一个的敬拜的对象，我只是选择去听一个神的说话，那个就是我的天父。我不会有机会去选择去听你的说话。如果我选择听你的说话，我的使命，我在地上面我生活的目的，我就会被转移了开去。那个的试探的重点并不是我们能不能够可以得到这个的荣华或者富贵，而是我在地上面的使命会不会是错置了或者是扭曲了。十诫第一诫告诉我们，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就好像耶稣的回应。十诫第二诫，不知道你有没有背，就是不可以为自己去雕刻偶像，不要去为自己雕刻一个的偶像去摆它。即是什么意思呢？不要自己去制造了一个迎合自己需要的神来去崇拜，不要为自己雕刻一个偶像，不要为自己去制造一个去迎合自己需要的神来到去崇拜。这个魔鬼的试探，第三个试探，他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神以外，他叫我们自己去 create， 去制造另外一个的神。而那个神呢，是会有时候会令到我们是很 happy 的，很开心的。 当我们在这个的即是很开心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忘记了，其实我在地上我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或者如果我们将这件事我们扩大它的话，就是教会成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教会我们存在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当我们这一班属神的人，我们在一起在教会当中的时候，除了我们有时候会很 happy 之外，我们有没有忘记到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试探。我们经常都说我们要将我们的焦点放得准，我们不要就是失去了那个的焦距。魔的试探，他没有做一些不啱的事情，但是就令到我们去失去了我们的焦距。三个的试探，我们不是耶稣，但是我们每天都会面对一些不同的引诱，不同的挑战。预苦期是一个灵命操练的时候，是去操练我们的生命，是让我们更加去紧靠我们的主。你会不会在这六个礼拜里面，一直去到受苦节，去到复活节之前，你每个礼拜都去反省一下你自己的生命？会不会有时候有些声音去挑战你自己，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或者去挑战圣经的说话是不是真的这样讲的呢？最重要就是你已经信了主，你已经洗了礼，你未洗礼都是一样，你信了主都是一样，你在地上的生活那个焦点，那个使命有没有被动摇呢？让我们同心祈祷。我给少少时间，你自己去为你自己的生命去祷告。